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15岁女学生陈艳林浮尸案，通通都入晒警察嘅罪。啊，仲有科大学生周子乐堕楼案，啊，仲有个中大学生话喺警署被人强奸。呢啲我话要成立调查委员会啊！你要还警察清白啊！几十年来我都冇乜听过，我听过警察喺警署度去强奸一个人。OK。哇，欧乐轩讲到那个强奸好像身同感受他被人强奸那样。而且讲清楚咯，不要在议事堂上噏得就噏咯。其实这一类的事情成立调查委员会还警察 清白我觉得好自然的。特首你是真的应该跟警方谈下。 有没有看见面 嗱，你即是蒋丽云这些呢就是建制派的 icon 来的。 是吗？ 是。呢、這個係傻閪嚟嘅，佢話佢幾十年來都未聽過有警員喺警察裏面強姦人。咁就你睇翻啲資料咧，2008年一個即係做刑事調查隊嘅探員梁麗仲喺旺角警署裏面強姦一名少女，同埋非禮另外三個人，判監12年啊！阿蔣小姐，你真係食撚錯藥，你梗係俾人強姦過啦，和姦就有係咪啊？屌你啦咩真係！喂，仲有你话啊，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还警察清白，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唔系还你边个清白啊？喂，你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喺议事堂上，所以讲呢啲咁嘅嘢，即系只系话俾人听，你系好捻白痴，你系傻閪一名，系咪？你唔会得到啲咩效果，唔会话因为咁，人哋觉得你有道理，攻击呢个民主派嘅议员，系咪？你贊成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你知獨立調查委員會法例依據嘅，根據咩法例？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係要有啲咩？即係成立有啲咩要求係嘛？要由特首去委任一個法官去做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嘅主席嘅大佬，然後傳召啲相關嘅證人，佢定咗嗰個調查嘅內容之後，定咗個議題之後，就要傳召啲相關嘅人嚟作供。展开公开聆讯，好似喺法庭咁嘅大佬，但系佢就唔会做裁决 ，OK？ 屌你咩？你就唔系傻閪啊？呢啲系系嘛？因为两个字形容你，所以当年你个前主席系嘛，亦都系立法会嘅前主席，就成日都讲你即系蒋丽云讲小句当帮忙，但系呢啲人咧可以继续做立法会议员，因为比例代表制，如果一人一票是单议席单票制，你有议员做我批撚咗个头落嚟，是咪？就是、比例代表制，咁你先有得做啫嘛，系咪？所以你话你立法会议员啲水平几撚低先得噶，系咪？喂，你自己讲撚到手舞足蹈，系咪？语无伦次，人哋睇电视嘅人即系见到你就觉得你系一个笑料嚟嘅啫嘛，啱唔啱？几十年来我都未听过有啊！人在警署被人强奸啊，咁样啊，讲到好似你感同身受，欧乐轩你自己被人强奸咁啊，屌你真系，水平之低真系，系咪？当然我而家咁样讲嘢喺立法会，我唔系咁样讲嘅，我闹人，我而家叫你做傻閪，系咪？屌你咩男人就懵捻，系咪？你啲建制派民建联唔系傻閪就系懵捻，我讲嘅 ，OK？ 喂，你屌你乜知十几万人工一个月系咪？几廿万喂津贴？加加埋埋，屌你咩！你做啲咁嘅嘢，喂你辩论不同政见唔紧要噶，你要撑警，喂你好有理据咁举晒啲理由出嚟系嘛？或者你向呢一个江永祥或者邓炳强呢啲咁嘅柒碌学习系嘛？讲捻到义正词严，我差佬屌做十几个钟系嘛？屌佢做捻到佢精神失常系嘛？有时错手唔过要拱跌人，呢个在所难免系嘛？ 理曲气壮， 你可以咁噶嘛？你连呢个本事都冇，系咩？亂鳩咁噏嘢，幾十年來未聽過，仲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目的係還警察清白。喂，呢種講法係好撚戇鳩嘅。獨立調查委員會冇話要還邊個清白 ，OK 係咪？ 要为呢件事件嘅来龙去脉，系嘛？ 找真相， 找出个真相。出咗个真相之后，佢哋再提建议出个报告书。That's all。OK， 佢又唔会话俾你听边个有罪，边个冇罪，系嘛？咁、那个结果出咗嚟，嗰啲有关当局或者啲执法单位认为应有啲人可以俾人即系起诉嘅，咁你咪起诉佢咯。而家查警察咩话一定要，系嘛？原来你就话哦，又有个学生死咗，又有个学生又话俾人乜乜，系嘛？咁啊真系要还警察清白啦，都要咁啊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啦。哇！啲建制派听到都抹紧汗啦，大佬系咪啊？如果呢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系照你咁样讲，佢就唔会成立，系咪？但系调查委员会成立咧，你就扑街啊！咁啊讲完啦，系嘛？所以我今日咧，其实因为今晚做节目咧，我都要讲嘅，因为立法会辩论呢个弹劾行政长官嘅议案，系嘛？咁當然個結果就大家都即係預料得到㗎啦，你始終而家即係建制派過半數一投票你咪輸囉，係咪？咁我建制派今日呢喺個議會裏面呢就呢一個議案呢就好少人發言嘅 ,ok? 咁就俾啲民主派度表演，咁我發現屌你咪見撚到我影子出現，好撚多個都黃毓民上身，黃毓民上身就係咩聲勢力竭，好撚大聲， 青筋暴現， 呢個青筋暴現，呢個黃毓民一面啫，黃毓民仲有另外一面咬文嚼字引經據典，係咪 嗰啲學到 嗰啲我睇唔到，我唔敢話佢學唔撚到，佢都不屑學我，係咪即係我係唔撚會咁撚自大狂嘅，但我睇完哇，屌你媽！歐樂軒又黃毓民上身，係咪？哇！呢、這個鄺俊宇又黃毓民上身，個個都黃毓民上身，咁撚奇怪嘅，係咪？但係咧，講撚到一嚿嚿，令我印象最深刻今日嗰個咧，就睇撚到呢個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民主黨巴閉啦，區議會選舉91席第一大黨，啊，民主黨翻身，黃毓民唔喺度佢就翻身噶啦。民主黨翻身，哇！呢、這個主席喂，未有史來最威呢個主席噶啦，係咪？選舉係咪佢贏得最多？咁係啊，呢個係事實啦，係嘛？ 區議會第一黨 啊，呢個區議會第一黨係嘛？佢講咩咧？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係嘛？佢又反對呢個林鄭月娥係嘛？攞啲假貨出嚟叫獨立檢討委員會。咁佢又作一個比喻，我哋咧就要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你就整個獨立檢討委員會，係嘛？咁啊，即係我去茶餐廳食早餐，我叫咗個 A 餐，你俾個 B 餐我。哇！屌你咩？你作為一個堂堂民主黨主席，講一個咁嚴肅嘅話題，你嗰個比喻，你以為好撚通俗？呢、這個比喻係不合邏輯噶嘛？獨立調查委員會同獨立檢討委員會唔係早餐 A 餐同 B 餐嘅分別啊嘛？A 餐可能是煎雙蛋出前一丁公仔面，是吧？咁就加腸仔。咁 B 餐呢就可能是麥皮，是吧？即係烚蛋。屌你啦，咪真係一狗唔撚搭白啦嘛。但係佢都係叫做早餐，是吧？都係要填飽個肚，大家愛好唔同。獨立調查委員會同獨立檢討委員會係一個就唔係早餐，一個早餐。屌你老母，一个就唔知乜齐嘅餐，就一定唔系早餐，你明唔明啊？咁你话即系呢啲咧，其实咧就佢冇稿嘅，佢唔系话搵人写捻咗篇演词喺度讲嘅，佢系自己上台轮捻到佢讲嘢就喺度鸠噏嘅。喂，你系民主党主席嚟嘅，一个咁重要嘅议案，你连一篇演词都冇啊？你话呢啲水平几捻低啊？呢啲立法会议员系嘛？仲系民主党？區議會第一大黨嘅主席，我今日真係好撚，即係唉，即係嘥啲時間去睇你班陳碌喺度講乜嘢，係嘛？我哋即係講搞政治咧 ，politics is talk， 咁係咪話 talk 得就可以搞政治咧？咁啊唔一定，唔撚 talk 得咧就實搞唔到政治，係咪？呢個 talk 嘅意思咧就係、是。政治就是談論，政治就是詞辯，係咪啊？咁議會我嚟做咩㗎？議會個議員，中文字個議字點解知唔知啊？ 議政 一個言字，唔係一個言字，一個義字。呢、這個義氣個義字咧，就同適宜個宜係同意。OK， 義者宜也，你查下《說文解字》啦。OK。義者宜也，嗱呢個係義氣個義，但係亦都等於適宜嗰個義。言義即係言義，即係講適宜嘅説話， 這個就要去議。所以中國人造字很有學問的，大佬六書是吧，有象形，有轉注，有假借，有會意，有形聲，是吧，有六種方式去造字的，這個是言義，是吧，印言就是違信，爭人錢的債就是人的責任，人責就是債，是吧，很清楚的。所以中文很難學的，如果鬼佬學我告訴你，是吧，你鬼佬就拼音 ABCD 26個字母 有音無意， 屌你一路喺度組合，係嘛？屌你，佢係有音無意噶嘛，係嘛？我哋講形音義中文都有，所以中文係最難學嘅，即係文字啊，最難學嘅文字就是中文就是漢字，係嘛？言義即係言義，咁就叫義。你呢班撚樣講嘢，全部都講啲唔適宜嘅語言，係嘛？不宜。咁你點樣搞政治啫？係嘛？喂，政治辩论嚟噶嘛？嗰、那个系嘛？要雄辩滔滔，调分理色，系嘛？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讲捻错就即刻 say sorry， 要咁样噶嘛？系咪？你举埋呢啲以为好通俗嘅例子，大家听得明。我去食早餐，我要个 A 餐，你老母你俾个 B 餐我，咁点啱数咧？系咪？咁你好啦，用早餐嘅 A 餐同 B 餐嚟等同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同呢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嘅分別，咁又點講得通呢？係咪？喂，你一個立法會議員嚟㗎，係咪？區議會議員都唔可以咁樣講嘢，係咪？仲有嗰個係一個彈劾案，嗱，當然呢個彈劾案係一個政治表態，多數就過唔到。正正因為佢係一個政治表態，你更加要講到好咧有道理。令到大家覺得好遺憾，呢、這、一個彈劾案過唔到，係咪應該咁啊？你唔係，咁而家人哋覺得屌你，即係你講嗰啲咁嘅理由係嘛？過唔過到都冇所謂噶啦，係咪？係嘛？仲有我留意到其他嗰啲議員講嘢都係講嚟講去都係三幅皮，係嘛？老實講，講一個 impeach 嘅議案，你係要揾好多理據，係嘛？點解呢個行政長官你認為佢係瀆職，係嘛？點解不適宜做行政長官？你要舉好撚多理據理由出嚟嘅，就唔係啊！你要負責啊 ，accountable 啊，係嘛？你作為行政長官，你要承擔責任啊嘛！講啊呢啲係嘛？你有理據嘅大佬係嘛？當然要求林鄭月娥下台，甚至 impeach 佢係大撚把道理可以講嘅，就唔係你胡志偉用早餐 A 餐 B 餐嚟。分別嗰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同埋獨立檢討委員會，係嘛？所以有時即係大家正在沉醉喺呢個區選勝利嘅氣氛之中，係嘛？講呢啲説話好似大家都唔係好撚啱聽啊，因為而家泛民大撚曬啊嘛，係咪？因為佢贏咗咁多議席，係嘛？但我哋作為評論嘅人，我就理鳩你，係嘛？我哋係。根據已知的事實，即係客觀的事實做主觀的判斷，就是咁簡單。根據自己的知識經驗，係嘛，去分析件事。咁你話俾我聽啦，你睇到電視，你覺得呢班撚樣邊個講啲説話有說服力㗎？你頂係嘛？有一門學問叫政治詞辯啊，唔撚識你嚟呢度上堂啦。嗱，你俾錢我教你係嘛？政治詞辯，詞係修辭嘅詞，辯係辯論嘅辯。呢個係一門學問嚟嘅，好嘅，可以上一個學期嘅課程，叫政治詞辯，係嘛？即係做一個議員，立法會議員，英文叫 lawmaker， 你 make 乜撚嘢 law 咧？我自己做八年議員嘅經驗就係、是，你啲撚樣開嗰啲法案委員會咧，蜻蜓點水，係報到秘書記錄咗你有出席，係咁撚多嘢啦。 Fashion 跟住閃， 跟住就行撚咗去噶啦，你明唔明啊？或者點當式講兩句，你成份草案你冇仔細睇過，入面魔鬼在細節，啲條文有咩問題你搞唔清楚啦？呢、這個我係我做八年議員嘅經驗嚟嘅。我第一任嘅立法會議員，我係唔好少參加法案委員會嘅，因為我知道我冇咁撚多時間去搞，你明唔明？我喺度摸緊。到第二屆嘅時候，我就不斷參加法案委員會，提最多修正案。只是一個版權條例草案委員會，你查翻立法會嘅記錄，小弟提嘅修正案係等於所有法案委員會嘅委員嘅總和嘅幾倍， 總和，譬如總和加埋有十條，屌你乜我個總和嘅幾倍就即係幾十條，但係我係提咗千條啊，提咗超過一千條修訂案，去到大會嘅時候俾曾玉成批正幾廿條，係咪？即係做議員係咪？做撚到好似呢啲咁，佢咪一個政治表態啫嘛，唉鬧幾句咁啊，跟住收工係咪？咁我啲建制派費撚事講嘢，係有個傻閪叫蔣麗雲出嚟講嘅啫嘛，休息一陣。